在光明星节之际，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网站主体思想页近日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动简历。